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二，农历4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受官园桥区车多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以及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集中的路段。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一件全球争抢的名画原作，一个美丽女子的离奇身世，102件珍奇手稿，50件超大型还原装置。昨天，一场艺术科技极致融合的大展在深学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绘画。下面哪一幅不是他的杰作呢 ？A. 西斯廷圣母 ，B. 岩间圣母 ，C. 维特鲁威人。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个今天刚刚开幕的大展哈，稍后才会开幕，达芬奇与鲁班的艺术大展。那么达芬奇呢，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的，不仅是画家了，还是科学家、发明家、生物学家等等等等。那么您知道他的这个绘画作品有很多，哪一幅以下哪一幅不是他的作品吗？西斯廷圣母、岩间圣母还是卢特鲁威人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举办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大展的这个展览的门票2张，所以请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吧。朝阳公园的 Hello Park 光乐园这一周是最后一周的展出了。这个光乐园呢，一共有26000多平米的空间，有22项声光电多媒体的娱乐作品。开幕以来也吸引了很多朋友带着孩子们来参观。来自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的宇宙特展《星球奇境》正在北京遗体港购物中心的冬季花园举办。 这个展览由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联手NASA 马歇尔官方游客中心开发，用互动的方式讲述人类探索太阳系的故事。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国际戏剧季又将如约归来，20部84场国内外精彩演出集中亮相，以汇聚古今戏剧人生为主题，展现古今中外多位戏剧大师笔下的人生百态。其中6月份会有《婚姻生活》、德普尔·苏雅克先生两部法语戏剧连台上演，展现法式浪漫背后的人生困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的第一部新戏《鹬蚌鱼》在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如流动中国画般的舞台上，演员们用充满童趣的肢体语言传递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在音乐和形体的设计上都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作为献给小朋友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礼物，《鹬蚌鱼》的首轮演出会演出9场。第三届表演艺术新天地6月8号到18号会在上海举办，包括装置巡游、浸没式舞蹈、创意物件剧、形体偶剧、默剧、街舞、京剧、昆剧、梨园戏、实景音乐演出在内的15部作品将呈现一戏一格局，一共有200多场演出和衍生活动。戏曲爱好者最近如果去上海的话，您可以来感受一下。收藏方面提醒大家，最近一些收藏品公司把低廉的纪念币甚至正在流通的货币以高价卖给老人，鼓吹能大幅升值，有的老人因为缺乏经验而被骗光了一生的积蓄，负债累累。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不法分子以特殊号码、错版币、高价回购、组织拍卖、限量发行等虚假信息为诱饵的钱币收藏骗局。目前北京警方已经对5家涉案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对于这件事情的进一步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煎饼果子制作也有标准了。最近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发布了天津地方传统名吃制作加工技术规范天津煎饼果子的团体标准。这个标准详细规定了天津煎饼果子的定义、原料、制作工艺要求、标志、包装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天津煎饼果子的原料是绿豆面、小米面、鸡蛋、面粉等等，辅料包括面酱、葱末、辣酱、腐乳、芝麻，原辅料都应该是符合各自标准规定的合格产品。煎饼果子薄饼的直径应该在38到45厘米的范围内，半成品的保质期一般不超过1天。陪读、陪聊、陪练，美国洛杉矶一家企业提供陪走服务，可以陪人一起走向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伸伸胳膊动动腿，顺便聊聊天，1个小时收费$30，约合190多元人民币，生意还是相当的不错。客户可以登录陪走网站，选择散步路线和陪走的人。一些专家认为，现代人不是朋友少，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自由职业，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流变少了。此外，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也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方式，而陪走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其实就像去酒吧、去理疗、去美发是一样的。英国汽车服务企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中年人最容易开车超速，其次是老年人，年轻人反而不太爱飙车。41岁至60岁人群最可能超速驾驶，驾驶时平均 6.6% 的时间油门踩得过猛，65岁以上年龄群紧随其后，平均 6.5% 的驾车时间在飙车。相比之下，青年人反倒没有那么爱超速，17至25岁人群和26岁至40岁人群超速时间分别是 6.2% 和 6.1%。 这项调查还显示，喜欢超速的驾驶员驾驶的汽车品牌最多的是奥迪。欧洲什么样的火车最受欢迎呢？瑞士联邦铁路公司列车设置了托儿所车厢，家庭车厢被誉为车轮上的游乐场。在泛欧铁路订票系统最新发布的大列车比较报告中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德国铁路局和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两家运营商对各类型的乘客都相当的友好，尤其是对举家出游者和背包客。车厢内配备一系列儿童游戏设备，还有宽敞的行李存放空间。对于要求快速抵达目的地的乘客来说，最佳选择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而美食爱好者则推荐您坐 捷克铁路的列车。意大利铁路公司是商务旅行的最佳选择，因为列车不仅提供宽敞的工作空间，甚至还会出租专门的会议室。瑞典最新的研究显示，越是经常食用坚果的研究对象，罹患心脏房颤的风险会降低。一周食用不少于三次的研究对象，房颤风险降低 18%。每周适量食用坚果还关联心衰风险降低 20%。这可能是因为坚果富含健康脂肪、矿物质和抗氧化成分，这些都有益于心脏健康。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吃加盐的坚果，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衰家族史的朋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周京城开始进入了新一轮晴热的天气，气温一路攀升，白天的最高温都在30度以上。今年北京的汛期是6月1号到9月15号。针对进入汛期后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地铁结合提前启动的防汛工作，将视雨情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市住建委、市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成套住宅和住宅平房房本不能拆分，新规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去年之前，核心区的一些平房院落出现了拆分出售的情况，为每一间平房分别办理产权证、低总价，并且带有学区指标。夏天来了，外卖族最爱点什么餐饮呢？北冰洋和吴裕泰等老字号将在五月底接入天猫超市一小时达，让老味道更快速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根据消费者的反馈，玻璃瓶装的北冰洋汽水空瓶回收困难。从去年的12月开始，北冰洋就此研发了 PVC 材质包装的饮料，6月份将在天猫首发。而月盛斋基于天猫数据研发了零食类产品牛肉干，全聚德也开通了口碑扫码点单，稻香村的炸串也走进了盒马的实体铺店。来关注宫颈癌疫苗的最新消息，九价宫颈癌疫苗从昨天开始正式接受预约，第一支疫苗也将在明天，也就是30号在海南博鳌接种。这次海南一共申请了6000支疫苗，可以满足2000人一共三针的接种，已经抵达了2016支，剩余的疫苗将会陆续分批抵达。从今天开始，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0898-96120还有400-891-9191这两部热线电话进行预约。这次呢，可以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的女性年龄段是16到26周岁。作为疫苗接种方，将严格执行国家的规定，凡不符合年龄段要求的客户都不会受理预约。疫苗的价格是5800元，包括医生问诊和三支疫苗，还有一些福利项目。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已经于昨天启动了。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八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位高管和记者来京参访，展北京之美，促交流合作。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融媒体特别报道，5月29号18点15分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微信小程序建外14号、新华社现场云、易直播、今日头条、凤凰风直播、爱奇艺等平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将携手带来精彩的网络视频直播报道，敬请关注。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 驾辕的和拉拌的均为昔日北京的运输工，昔时各货站运货物多雇佣牌子车，牌子车用人力牵引，驾辕的用双手把住原木把手，原木上系有半绳，由拉拌的牵拉， 共同使重载的车子缓缓前行。如果牌子车上装的货物分量太重，拉半的可增至两三人。驾员的属技术工，犹如掌舵的舵手，要掌握好牌子车拐弯，控制车速的急徐。路面有坑洼要防止颠簸，遇坡路需防溜滑，所以驾员的必须有技术和经验，故他要比拉半的挣钱加倍。拉半的主要是出卖劳力，谈不上需要多少技术，但也非得是常年操此业的熟手不可。驾员的和拉半的都很注意穿着，腰间系条宽板带，裤子穿灯笼裤，绑腿带，穿鞋都穿双道脸撒鞋，这都是为了拉车行路时腿下紧缠利落，避免裤脚被剐摔倒。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一件全球争抢的名画原作，一个美丽女子的离奇身世，102件珍奇手稿，50件超大型还原装置。昨天，一场艺术科技极致融合的大展在深学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绘画。下面哪一幅不是他的杰作呢 ？A. 西斯廷圣母。B. 岩间圣母。 C. 维特鲁威人。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门票2张，机会很难得，来大家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画家，但是他不仅仅是画家，他还是发明家、科学家、作家，他就是达芬奇。有一个艺术展几乎把他在各个领域的成就都囊括了，从昨天开始，他穿越时空来到山水美术馆与我们相会了。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昨天在山水美术馆正式开幕了，今天开始呢接待公众游客。那么这次展览有什么亮点？究竟如何来理解达芬奇、鲁班？那么达芬奇和鲁班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达芬奇和鲁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山水美术馆的馆长孙悦，他稍后就到，另外一位是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田先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么田先生昨天第一时间是对这个业内人士开放的开幕式已经去看了哈。 昨天去看过。 还是蛮精彩的。 蛮精彩的。 其实说到达芬奇，大家肯定先想到是蒙娜丽莎了。 对。 全才型的达芬奇啊，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艺术家。我记得田先生还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去这个清华大学，当时看过那个达芬奇的那个手稿展，大西洋手稿展。 对，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博物馆开馆的展览。 开馆的一个展览也非常的精彩。那么这次这个展览呢叫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可能就很多人会很好奇，这两个人差了2000年呢，他们俩怎么能被拉到一块儿去了呢？ 因为这样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知道，就是山水美术馆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西方大师展。 是 啊，从最初的这个毕加索，到去年的这个安迪沃霍尔， 对， 我们也都做过节目介绍， 是非常的精彩。 对，其实他每年呢都是从这个中西对话的这个角度啊来做这个展览的。像当年16年的毕加索呢，他是把这个齐白石的作品合在一起做进行了一个展出 对比哈。 哎，那么2017年的这个安迪沃霍呢，他当时也用了这个当代艺术家王广义和中国波普艺术的一些作品做了一些对照。 嗯， 那么今年的达芬奇呢，实际上选择了和鲁班做一个对话呢，这个 我觉得体现了山水的一个做展的一个态度啊， 嗯，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就说我把一个现成的展览引进过来，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展览市场现在刚刚兴起嘛， 嗯， 有很多的公司都是在这么操作的，就是他会把一个整现成的项目拿过来， 嗯 啊，那么这个山水这边呢，他的团队呢，实际上是在将一个内容进行一个本地化，啊，它是一个带有策划的这种观点的一个组织展览， 嗯， 实际上它是通过介绍展品啊，中西文化的这种共同的呈现，来体现一种这个美术馆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这种特性。 嗯，不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 对。 为了让达芬奇其实更容易被我们大家理解哈，所以他们这个还把这个引进了鲁班。但是鲁班和达芬奇真的是一东一西， 嗯， 而且是一位是工匠。鲁班应该是个这个木工的鼻祖是吗？有这么说哈， 嗯嗯， 还有一位是这个艺术大师，嗯，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南辕北辙的感觉哈， 嗯。 田先生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人的区别呢确实挺大的啊， 嗯， 有点像这个西方古典艺术和中国古典艺术的一个区别。 哦，啊， 您看西方古典艺术它是写实的， 嗯， 所以呢达芬奇这个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他的艺术他的发明他的手稿等等啊， 嗯， 这些都让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他的一个存在。但是鲁班呢其实更像这个中国古典艺术的那种写意， 嗯， 那鲁班身上凝聚着太多这种无从考证的故事， 本身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传说那样的 传说，对，就是基本上2000年来中国人对于能工巧匠的一种思想一种想法， 嗯， 都在鲁班身上体现了，所以鲁班在中国被尊为这个木工行业的一个祖师爷， 是 实际上中国过去的这种建筑，就是我们讲土木工程， 嗯， 也是把鲁班作为祖师爷的。 哦，啊，建筑也是把它作为祖师爷， 对，在中国传统的那个土木工程。 哦， 哎，所以呢，实际上鲁班呢，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智慧的象征了。 没错 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相同一点哈，啊，就是 我觉得他们有两点啊，一个呢是一个相同的时代环境，尽管。 差着2000年的， 差着 2000年相同的时代环境。 对，我是讲到时代背景，就是他当时的周这个情况啊。因为达芬奇生活在这个15世纪的意大利，那么这个鲁班呢生活在春秋时期，春秋末期，这个两个时期的时代环境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群雄割据，然后这个城邦林立，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群雄割据的战春秋晚期。 嗯。 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意大利来说呢，它是一个城邦林立，相应的互相之间有战争，有协约，有等等，合纵连横等等这样一个环境， 嗯，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相应的来说呢，这些人才也是待价而沽，他们会找不同的这个城主，哎，然后推销自己的这种这个产品或者设计等等啊。 像乱世里的英雄， 乱世里的英雄，像达芬奇也做过很多这种军事设施的这种设计。 嗯 啊，鲁班也做过这种工程的这种云梯。 嗯 啊，然后呢？所不同的是呢，就是这两个时代的这个规模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的欧洲市呢是刚刚经历过这个黑死病啊，进入到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它的人口锐减，城市的规模没有那么大，它是一个一个的小城，在这个围绕这个意大利这个亚平宁半岛这种环境下，那么在春秋时期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这个按孔子的说法叫礼崩乐坏，这个诸侯之间就开始进行纷争，有一个大规模的战争，那么这种环境下实际上适合这种人才的这种从一个很基层的这种社会的底层来一跃而出，因为他可以凭借才华，因为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市场。另外呢就是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呢， 所以说您说他们的这个就是历史的这个大环境 是类似的， 虽然年头不一样， 对，而且他们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挺类似的，刚才我说到了，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平民出身。达芬奇呢其实还是个私生子，鲁班， 对，以前您在我们节目里也介绍， 对，咱们以前聊过这个事儿啊。鲁班呢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工匠世家，都是依靠自身的这种才能成功的最后游走于这种王侯之间。鲁班在这个楚国因为发明了那个工程的那个机器，和那个墨子在楚王面前进行了一场沙盘推演啊，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那达芬奇的这个粉丝呢更是遍布整个欧洲，最后死在了这个 那个法国最伟大的那个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死在他怀里、啊，这都是成功励志的典范。 所以说，其实就是应该说，这个达芬奇他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泛。我们开始也说到了，他不单单是一位画家，他还是发明家、科学家、作家，甚至在医学方面也有颇有成就，尤其在人体解剖的这个绘画方面也很有成就哈。那么说起这个达芬奇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前年的时候，当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的大展，达芬奇的这个大西洋手稿展，田先生带着我们好几十位听众一块儿去参观了。那么那次呢，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达芬奇的大西洋的他这个 手稿， 以及后来就是应该说是根据他手稿做的一些装置在现场的展出。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呢，叫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当时我们预告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就说，达芬奇的画我们到底能不能看见呀？田先生，达芬奇的画您昨天看见了吗？ 达芬奇的画我还真见着了。 而且还是国宝级的哈。 国宝级的。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因为是这样，就是国内的听众对于达芬奇应该都非常了解了，就是达芬奇存世的绘画作品其实并不多啊，大概就20件左右啊，所以说想看到真的达芬奇的真迹，这个还是很难的事情。比如像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蒙娜丽莎，那个它是禁止出镜的。 是，您就是在现场看也是人山人海， 看不清楚，对， 特别远。你到现场才发现那个画跟你平时在这个宣传的图册上看到的不一样，好小， 好小， 然后人那么多哟。 对、因为刚才您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画，就是有人说达芬奇最大的成就是绘画啊，其他的那些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然后呢，这个其实我倒不这么认为哈，我认为其实达芬奇的绘画呢是他的一个怎么说呢，爱好，他的真正的这个主业或者说他真正的兴趣应该在更多的领域里。 绘画只是达芬奇的业余爱好吗？ 我觉得我为什么有这个观点呢，因为第一刚才我说过他存世的作品不是很多啊，20多张，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没有完成的。那么他存世大量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的手稿。就他的手稿里面大约8000页的手稿里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设计。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解剖，包括刚才我说的军事等等。那么从工作量上来分析来说，那么绘画的工作量对于他这些的工作量来说，我觉得绘画是副业，那个是主业，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另外呢，我觉得达芬奇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这个画家，虽然他的作品那么少。因为他对于画家的地位，就是从一个工匠到把画家提升到和诗人哲学家一样的这种地位的艺术家。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提升，对后世画家的影响那是太大了。就是在西方的这种观念认为，艺术家就应该具有探索未知的勇气，具有这种探索未知的精神和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是艺术家，而你不是一个只是会画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达芬奇的横空出世影响了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对艺术家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虽然他的绘画影响最大，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在很多领域更多的领域里边出色的一个人才。 但是大家对于他的绘画还是耳熟能详，所以对于他的这次有没有作品来到这个山水美术馆这个大展上还是很关注哈。您刚才也说了，看到了国宝级的展品了，油画作品哈。 这一直在卖关子啊，因为是这个，就是这次来的是确实有一张原作啊，就是这个美丽的公主啊。因为刚才我说介绍了，就是达芬奇存世的作品20张左右，那么所以我们能见到这个真的作品，一会儿还是请这个孙悦孙馆长来给我们介绍。 好。美丽的公主，这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达芬奇的一件重要的作品，而且是近些年来应该是被这个艺术评论家所非常看重的哈。 是的。 这次来到中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次展览上呢，这个美丽的公主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还有哪些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品？应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一会儿呢，我们请这个山水美术馆的孙悦馆长还有田达志先生帮我们一块儿来梳理一下。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乐 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二，农历4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间也是比较晴朗。今天全天天气都比较晴，能见度也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空气是非常的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尔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呢，平房桥到远通桥目前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集中。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一件全球争抢的名画原作，一个美丽女子的离奇身世，102件珍奇手稿，50件超大型还原装置。昨天，一场艺术科技极致融合的大展在深学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生物学家，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绘画，他的杰作《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等作品体现了他精湛的艺术造诣。他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应该是大自然的奇妙之作品，画家应该以人体为绘画的核心。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达芬奇研究设计的机械装置非常多，如飞机、降落伞、战车、各种火炮、潜水服、土木用机械、汽车、自行车等。达芬奇设计的目前仍在使用的唯一原木，您知道是什么吗？ A. 米兰的水闸， B. 佛罗伦萨教堂， C. 威尼斯的贡多拉船。 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已经出来了。那么答对的朋友呢也不少。我们这样，先请田先生来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28吧。 选28 啊 啊？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5月28实际上是正式开幕的。 正式开幕，但是今天29号是正式接待公众哈。 对， 哎，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一道题第28位答对的朋友是哪一位。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说的是达芬奇，刚才也说了，他不单单是一位画家了，还是这个发明家呀、设计师啊、科学家等等等等。那么达芬奇设计的目前仍然在使用的唯一的原物是什么，您知道吗？是米兰的水闸，是佛罗伦萨的教堂，还是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门票两张。请大家加油。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道题，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28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简面，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昨天5月28号开始，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在山水美术馆开幕了。这次展览有什么亮点？如何理解达芬奇？鲁班和达芬奇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达芬奇和鲁班。来为您请出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山水美术馆的馆长孙悦，孙馆长好。 哎，大家好。 嗯，还有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田先生。 主持人好。 那么刚才呢，田先生已经把这个展览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哈。另外，田先生也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最后说到了，在这次展览上呢，我们不单单是能够看到很多达芬奇的手稿，而且还能看到一件这个油画的原作，这个就非常难得了。是一件叫做美丽的公主，来请孙馆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美丽的公主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 啊。大家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美丽的公主。它呢是大约在1496年前后，由这个达芬奇为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位13、4岁的公主，叫做比安卡画的一幅肖像。那么这幅肖像呢，其实我们虽然把它归入这个达芬奇的油画，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新的材料，因为达芬奇一直在致力于这个材料方面的创新啊， 发明家 看上去非常像这个蒙娜丽莎那个油画的感觉。但其实当时呢，根据这个达芬奇跟这个法国的一位叫让佩雷诺的另一位跟他一样的天才大师的对话和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大师在讨论的是如何用这个色粉，如何用树胶，然后如何用钢笔和墨水进行融合，以及如何把一张牛皮做成尽可能多的好用的纸张。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记录之后呢，达芬奇把这张斯福尔扎家族的订单做成了他的第一个精美的一个相当于实验作品。当然他这个实验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了，因为在成型这么一件肖像画之前，他其实是还画了很多的手稿啊什么的用来支撑啊。所以这幅作品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绘画技法以及材料的实验，还有他的最后呈现的这个他的艺术水准上，被这个学界称之为是媲美蒙娜丽莎的微笑的一幅作品。因为一是这个绘画这个人物脸部的这个黄金分割比例非常的完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比安卡公主的这个微笑的表情，她的这个嘴角跟蒙娜丽莎是一样的，非常微妙的，看上去是微笑，其实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非常 这么一说，大家对于这个美丽的公主更好奇了哈。所以朋友们，现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看到这张美丽的公主。这是一位这公主的侧面的肖像。刚才您说了，达芬奇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其实用了很多的这种实验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它还是很像一件油画，是吧？但是我看了说明，他好像是用到了什么粉笔、蜡笔，是吗？ 他用到了钢笔、墨水，然后黑白红三种色粉，以及阿拉伯树胶。同时他也用到了他惯用的这个左手绘画，右手用来调色的，所以上面是有一些他的手掌印和指印的。 对， 这是材料很新。另外从这幅画本身来讲，刚才田达志先生也说过了，达芬奇本身只有20多幅绘画作品存世，所以这幅美丽的公主实际上它也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画作， 非常珍贵、对， 所以能把它请到中国来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哈。 对 啊，这样我们先说一下吧，这次展览除了这幅美丽的公主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作品，因为山水美术馆面积很大呢。 是是是，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展览上还有哪些展品。 好，咱们这次展览呢一共总面积仍然是山水美术馆的11590平米啊。 嗯， 然后这个分为1、2、3个馆，三号馆。那么它的第一个展区一号馆呢就是鲁班达芬奇与鲁班的主展区。 嗯， 这个展区呢首先一进来是一个达芬奇的一个年表墙，但是我们是用的这个画屏跟这个文字结合的方式，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年表墙。 嗯， 然后接着呢进入一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影像区、 嗯、 这个影像区其实是梳理了从这个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然后鲁班时代一直到这个丝绸之路，然后东方的文明和科学技术发明开始往西方传播， 嗯， 然后到西方的这个文艺复兴前后这段时间，最后呢以这个碧安卡公主的一个全身还原像收尾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影像， 嗯， 具体的影像的内容，我觉得观众可以自己去看啊。为什么他们两位先师可以放在一起，我觉得基本上看完这段影像就能明白这整个2000多年历史中发生的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能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巧思哈。 对，出来影像区呢是达芬奇的这个装置区，这个装置区呢一共分为几大主题，有它的这个滑轮装置动力研究的一系列， 嗯， 有它的这个起重系列，还有一大片是它的这个武器研究，包括它那会儿它设计的加农炮啊，然后几种这个战船上的这种炮啊。 达芬奇爱好真的好广泛、 对对对，他爱好这个研究这个，他是个战争贩子，我觉得，对，他专门为各种皇室研究大型的这个先进的武器， 啊、 不管是 当时有需求啊， 海陆空各种武器都有研究啊， 就乱世出了这样的英雄哈， 对对对、 嗯， 这个武器的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展区，就是他的飞行研究专区， 嗯， 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因为他研究了汽车， 嗯， 研究了自动的舞台，啊。这是它的装置啊， 嗯， 包括它研究这个水流的运用啊，等等，什么挖掘机也有 啊、 哦，对， 天哪、 对，然后呢，这个跟影像跟这个装置区放在一起的，还有它的102件手稿， 嗯， 一共是50件装置，然后呢，相配的有102件手稿， 这些手稿主要是画的什么呢？ 这手稿的范围可能比这个装置更广泛， 嗯， 因为除了这个机械装置研究、几何学研究、光学研究。人体啊，这个人体的这个绘画，人体和肖像的这个绘画的草稿研究之外呢， 嗯， 它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这个医学解剖研究， 嗯， 而且研究的非常深入，它从这个皮肤到肌肉到神经系统，它全部都有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和绘画以及笔记分析， 就这个就很难得，因为很多医生他可能解剖会看，但是他不会画图， 是， 就是达芬奇他是既会解剖又能画出来， 对， 就让后人学就很 有意思，而且画的特别好、 是吗、 有人说他是为那个绘画进行那个解剖，其实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对人体结构更感兴趣、因为他从他那些手稿里看来，他很多那种就是骨头，这人的人体的结构、 嗯， 他把这些东西呢也用到了这种他的那种工学啊、人体工学啊、仿生学的一些设计之中。 嗯、 所以我倒认为他的那些手稿中里边对这个解剖的一些记录啊，实际上是他的一种真实的记录。 嗯， 虽然体现了很高的他的绘画水平，但是就是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他真是喜欢这个，他才会去解剖和画，要不然那一般的画家看这个还是挺害怕的哈。 是 对，他在当时其实是有这个有违这个宗教的禁忌的，他解剖了很多尸体。 嗯， 当然，其实他除了解剖人体之外，他也解剖很多的动物，马呀、熊啊、鸟啊，他解剖了很多的动物。 嗯， 比如说他研究发明这种翅膀滑翔机，他可能就是解剖各种鸟类，然后得出来人这个 人如何能够往这个鸟的方向去靠拢，然后可以飞起来。 最早的仿生学， 对， 看真棒， 仿生学大师绝对是 啊。所以他这个手稿实际上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涉猎的范围非常广。他还会研究，比如说水流、漩涡、风力。就是手稿里面，然后研究各种各样的植物，非常有趣， 这才到了装置，还有呢？ 还有，对，然后呢？ 我们还没看见画呢。 那张原作我觉得可以放在后边一点来说， 后边一点， 对对对，可以放在最后来说，这个达芬奇与鲁班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虽然他们相距2000年，而且一个中国人一个西方人，但是呢有意大利人竟然说这个达芬奇是鲁班在意大利的在世啊，有这样的说法、 意大利的鲁班， 对，意大利的鲁班。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首先在这个飞行器方面，其实鲁班尽管他没有，就是说毕竟2000多年了，他没有直接流传下来的这个可以考古痕迹可以证明说他确实做了什么东西，或者他有什么样的手稿，没有。但是呢，既然我们在这个史记中啊、汉书中啊有大量这样的跟这个鲁班、 墓渊、 班叔公、对相关的记载，尤其是对于他的墓渊的记载，可以在天上飞3天3夜不落。实际上鲁班才是最早发明飞行器的人，同时在一些水力机械装置啊、动力机械装置啊，还有这个大型的武器、工程的武器方面，实际上鲁班有很多的发明是跟这个达芬奇的很多的发明就非常的相似，所以呢，我们就把一些达芬奇的装置中跟鲁班极其相近的部分，开始往这个鲁班的区域延伸。那么接着咱们就到了鲁班的区域。鲁班的区域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一个2000多年的，就是鲁班精神、工匠精神这么一种传承的一种概念。当然我们也配了这个多媒体的影像啊，然后 3D 拆解图啊，甚至全息影像柜啊，就互动式的全息影像柜，还有从鲁班一直到今天流传至今，劳动人民仍然在使用的一些鲁班发明的机械装置。 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织布机啊，大型的织布机啊，然后这个水车呀、然后还有这个纺纱机啊之类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从鲁班时代它就已经为劳动人民发明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就能够寻找到鲁班和达芬奇之间他们的一些在发明上的共同点。 是，而且差了这么多年。 差了2000年。 实际上我觉得是体现了一种人类对这种科技也好，对这种新的一种探索的精神。 您先把这个展览大的这个分区的讲 完。其实是一共9大板块。 九大板块。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之外呢，我们到楼下就是2号展馆之后呢，还有这个全国木工坊协会和李木工坊为我们打造的一个500平米的一个木工坊互动体验区，其实它是博物馆课程升级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请来了全国最好的这些木工师傅，可以让大家直接在博物馆课程中跟这个鲁班和达芬奇学习这个手工制作、木工的设计和制作。 是像什么鲁班锁、这些都是很精巧的东西 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做一个木马，当然这一个星期只是业余时间啊，就是每天上一节课，一个星期就可以做一个小朋友骑的那个木马， 自己可以做吗？哎呦，好有意思！ 对对对，而且是纯榫卯结构的，不会用到钉子啊什么这种。对。 这样就比较环保， 有意思， 没有胶啊那些东西是吧？ 对， 他会更加理解那个结构之间的关系。纯粹 是 靠这个榫卯结构啊。 我算一下，还有几个区域，还有一个是这个版画还原区，因为达芬奇的美丽的作品其实也有几件。虽然他们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我们很难说就是一次性看到很多。但是呢，我们希望借着达芬奇展览的机会，能够让中国的观众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他在绘画上的一些成就。所以我们选取了10幅这个达芬奇的在不同时期最顶级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从国外购买了这个他的图像版图，不是版权啊，是购买了他的高清图像，做了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版画还原。当然你远望上去它就是那张油画，因为比例啊什么包括它的装裱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肯定照相特别喜欢， 照相很好看。对，然后我们专门为这个区域打造了一个 猛的一看是有点像欧洲这个古代宫廷，但其实呢、哦我们用了这个非常当代的破坏性的结构的手法打造的这么一个版画专区，大家可以来、 哦、对，我看到有那个残破的那个罗马柱哈。 对对对、嗯、昨天这个美丽公主的藏家夫妇看到这个区域非常非常的激动，说是古典与当代的最佳融合啊、 哦、 对另外对另外我们这次针对达芬奇的展览，我们为大家设计研发了12900件限量的衍生品、 嗯、 所以这个衍生品因为它分大几十款呢、 嗯、 所以衍生品本身也搭建了一个就是文创产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赏当然也可以买啊一个区域 观赏和购买区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很多观众他看了这个展览之后他是希望能够留下一点什么， 很多博物馆其实都有这个很受大家欢迎的。 对对对， 嗯。 然后最后一个达芬奇相关的这个展区呢，是一个这个图书影音区。 嗯， 因为这个展览太大了，走到这儿之后，大家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嗯，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区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图书，还有这个跟达芬奇相关的一些这个 BBC 的纪录片啊什么的，可以让大家进一步的静静的在这儿。啊，再得到一些养分。 这展览的动线设计得很合理、 对，然后最后呢，休息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平行展。 嗯， 这个平行展是跟这个北京金帆书画院、北京市教委的这个金帆书画院，以及北京的64家金帆书画院的中小学， 嗯， 邀请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嗯， 以艺术与科学为主题进行的主题创作， 嗯， 做了一个平行展。 哦。还有一些孩子们来画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对对对，他们有非常有意思的作品，而且是这个多媒体的，有装置啊，有绘画啊，甚至有剪纸啊，就 小孩们的一些想法也让人脑洞大开的。 嗯， 这博物馆大真好哈，能有这么多形式的这个展览。好，那么关于这个达芬奇与鲁班科学艺术叫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呢，孙馆长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大家最好奇的肯定还是美丽的公主这幅画了哈。 对， 它在展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幅画是怎么把他们请到这个中国来的呢？很不容易。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重复一下，然后接下来再聊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一件全球争抢的名画原作，一个美丽女子的离奇身世，102件珍奇手稿，50件超大型还原装置。昨天，一场艺术、科技、极致融合的大展在深学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达芬奇设计的目前仍在使用的唯一原物，您知道是什么吗 ？A. 米兰的水闸 ，B. 佛罗伦萨教堂 ，C. 威尼斯的贡多拉船。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提供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门票2张。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水美术馆的孙越馆长和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来跟我们一起说说达芬奇和鲁班这两个相差2000年的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他们在一起做了一个展览，很有意思。那么刚才呢，孙馆长已经把这个展览的大概情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展览当中最重头的应该就是达芬奇的这幅原作《美丽的这个公主》了。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应该说这幅作品来到中国，这背后呢是真的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哈。而且呢，应该说明年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是明年是吧？ 对。 所以很多国家都是纷纷计划为这位天才举办展览，咱们这次也算是抢先一步哈。 是。 嗯，这幅作品来中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波折呢？ 因为像这样一件就是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作品，它是属于文物中的文物了， 嗯， 所以它在这个各类的报批报审上首先要非常的严谨。 对， 我们要向这个文化局还有文物局都要去请示这一件作品的入关， 嗯， 以及它的展示这个许可。嗯，另外呢，就是因为 这个作品呢，它毕竟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所以它也很脆弱，它毕竟是在这个木板上的，那么会有虫蛀啊，会有一些就是干湿度变化，会给它带来一些伤害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就是走的这些流程，我倒觉得因为已经做了三年的国际大展了， 嗯， 倒是说都还可以，只是说我们要等待的时间长一些，要耐心一些。 嗯， 那我觉得这里面最不容易的是在他到达中国海关之后，然后我们请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特保， 嗯， 押运着武装押运来到美术馆之后呢，就一直有四位这个武装特保专门来守护这一件作品。 哇， 那么在这个特保的守卫之下呢，我们是四方开箱验收这件作品， 嗯， 整个的验收的这个过程，五个多小时，就是对着这一张画一点一点细节进行研究，看看它跟在瑞士起运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 天哪， 比如说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 对，非常的有仪式感。 因为我看你们图片戴着这口罩手套， 对对对对对， 一点点在那看哈。 对，戴着口罩你不能对它哈气呀，啊，什么的， 啊。 对，然后那个手套那是肯定必须的，你不能拿手直接触摸它，因为我们手上有汗。我和我的展览团队，然后还有我们意大利这边的专业的技术人员，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国际运输公司的技术人员， 嗯， 还有这个海关的人啊，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作品的 验收 一点一点的检查它的任何的变化， 嗯， 其实在它到达美术馆的时候是头一天的夜里深夜， 嗯， 然后呢为了让他能够适应一下北京的空气还有美术馆的这个环境， 嗯， 又让他在那个他是好几层那个箱子， 嗯， 在那个好几层防震然后防潮防水等等这个箱子里又待了一个晚上，大概待了12个小时吧， 嗯， 我们才开始举行隆重的开箱验收仪式。 先适应一下当地的水土。 对对对。 哦，画作就这么一说，真有意思。 那个过程真的其实是很棒的，因为可以近距离的对着这一件作品仔细的查看。 嗯。那么美丽的公主这幅作品呢也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吧。 对。 那么这幅作品呢她刚才您也做了一个介绍哈，他画的确实就是一个这个一个家族他们的这个公主是吗？ 对， 那么这幅作品呢，刚才我们说了，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幅作品。但是我也了解到，就是这幅作品达芬奇他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是吧？ 是，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争议呢？ 其实就是说，目前，通过这个艺术史学家和这个碳十四检测啊、多普扫描啊等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之后呢，基本断定它是在1496年前后。 嗯， 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其实不仅仅是说达芬奇在1496年前后的活动城市、活动地点以及他交往的家族，的情况，同时还有一个支撑背景，就是这个家族在就是斯伏尔扎家族当时在意大利北方，他们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记录，包括他们是哪一年这个比安卡公主出嫁，嫁给了谁，然后。在他走之前，然后为他这个他的父亲为他定制的这个 肖像画， 其实给他定制的不仅仅是一个肖像画，因为这幅肖像画它是出自一本斯伏尔扎家族册卷，当时意大利北方的贵族他们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习俗，就是给陪嫁的闺女啊，或者是就是给闺女陪嫁的这个贵重礼品之一是这样的册页，这个册页呢它是用这个牛皮或者羊皮做的，非常的精致，镶金嵌银，天鹅绒，封皮儿上面也镶有巨大的宝石，这个里面是请的当时最顶级的画家为这个受赠者画一幅肖像，剩下的是请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为他写诗。 哇，这一套嫁妆真棒。 据说这个作品上还有装钉的那个痕迹。 对，有三个眼儿是当时装钉的痕迹。 哦， 还有就是 装钉成册子哈。 对，还有一条刀痕，这条刀痕就是在左侧的那个靠边的地方有一条刀痕，是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二，农历4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晴好，适宜出行，但是外出需要防晒补水。最近几天也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一件全球争抢的名画原作，一个美丽女子的离奇身世，102件真迹手稿，50件超大型还原装置。昨天，一场艺术科技极致融合的大展在深学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达芬奇研究设计的机械装置很多，如飞机、降落伞、战车、各种火炮、潜水服、土木用机械、汽车、自行车等。米兰至帕维亚运河灌溉工程由他经手建造的一些水库、水闸、拦水坝便利了农田灌溉，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设施至今仍在使用，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鲁班是我国古代一位出色的发明家，在成为天下第一神将之后，接受了哪位思想家劝说，放弃了为国王制造战争工具的想法呢？A. 墨子 B. 孔子 C. 庄子。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米兰水闸哈，很多人都会选贡多拉，刚才我们的编辑说那么答对的朋友也还是蛮多的。来，我们请孙馆长来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3号吧。 3号啊，为什么选三呢？ 因为咱们的展览是持续3个月。 3个月。 528到828，3个月。 哦，好。那么第三位到底是哪位朋友呢？我们的编辑数一数。然后第三道题说的是这个鲁班了哈，因为前面出的题都是跟达芬奇有关。鲁班呢是接受了哪位思想家的劝说，放弃了为国王制造战争工具的想法？墨子、孔子还是庄子？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门票2张。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的微信网友月双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昨天在山水美术馆开幕了，鲁班和达芬奇究竟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事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山水美术馆的馆长孙悦，以及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次展览上的这整国宝级的展品《美丽的公主》，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了。之前田先生也说到过，说这个《美丽的公主》，和蒙娜丽莎这个微笑有类似，是吧？而且说这个也是那种若有似无的叫神秘微笑，虽然它是侧面。 是，其实我们看达芬奇的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啊，就尤其是近距离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达芬奇的作品非常的柔和，他不会使用线。就是很少使用线，在他的这种绘画作品之中，他是用通过那种色彩的缓慢的过渡，造成一种类似于线的效果， 啊，这个就是跟他的那个师兄跟波提切利做一个对比，就特别能够看得出来。就波提切利画的那个春啊，画的那个维纳斯啊，都是用线条，因为他是会有表现那个透明的衣服，所以他用线条来表现那种层次感。但是达芬奇的这个人物中的这种微笑，他都是用色彩的渐渐的过渡来表现的。就是我们在讲中国画的时候也介绍过，就是说中国人发明了线啊，其实线是最早的一个抽象，我们生活中没有线。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色彩，只不过色彩和色彩的交界的时候才会有线。这个线是一个最早的抽象的概念。那么达芬奇呢，实际上就是完全的注重于真实，他把这个他没有看到线，他用柔和的方式，非常的过度来表现了这种人物，所以他的人物看上去就非常的柔和。 那么这件美丽的公主呢，也是国宝级的藏品。刚才孙馆长也说了，人家藏家夫妇自己。开幕时候也来了是吧？ 对对对， 得好好看看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展览哈。所以他也，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故宫的一些展览上面，其实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书画作品也不能展很长的时间，是吧？他们这次在山水美术馆，刚才您说了三个月展览，但是《美丽的公主》展不了那么久哈。《 美丽的公主》八月七号就撤了，所以想看《美丽的公主》必须要在八月六号。闭馆之 前 来， 对， 他要先走一步， 是是是，他要先走一步， 对，他那个，因为这种叫国宝级的话，他的这个保存条件是很复杂，而且就是展完之后，他实际上还有一段休眠期， 是这样的。上次我们在清华那个达芬奇展览，他也是中间换了一次作品吧？ 对，我记得那手稿是有两波嘛，是吧？ 对， 那么这次除了看《美丽的公主》，刚才说了，还有达芬奇的八十多件手稿，还有很多装置哈。有一些 102件手稿， 102件手稿，那是几十件装置？ 50件 装置。有什么您特别推荐的吗，孙馆长？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做的那个舞台，就是在500多年前，达芬奇，因为他不仅仅是画家呀，这个建筑师啊，然后这个甚至解剖专家等等，其实他还有一个天赋，他也是一个音乐家，而且他还设计过好多的乐器，然后舞台，自己也非常的懂表演。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大型的装置是他设计的，叫做厄尔普斯剧场。厄尔普斯剧场其实它是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种自动升降舞台，然后同时呢，它有一些装置，可以说这个演员表演到一定地步，需要比如说旁边飞出来一个小天使的时候，它的舞台是可以做到的，自动化的舞台，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 而且是能动的吗？在现场看到 是可以动的，是可以动啊，现场是不允许碰触的 啊，就是 其实它是可以动的 啊。 我们在布展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体验到哦，它是可以这样动的。 那我很好奇，这小天使是怎么飞出来的？是吊威亚吗？ 就是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它是自动化的，它是有一个动力装置，然后在一定的时机，比如说这个演员要掉下去，那个地方要出来之类的， 真高级。 对，这个很有意思。 50多件装置呢，这足够慢慢看一天了。 是。 那么刚才说到了是这个达芬奇的有这个100多件手稿和50件装置，非常多，还有鲁班的很多东西。鲁班的东西，因为它也都是发明的，所以也很多都是这种装置和模型类的，是吧？ 装置模型，说实话，它那就不叫装置模型了，它那都是就实物， 就是 实物。对，因为它是相当于是2000多年这个中国劳动人民从鲁班的这个创造发明开始，然后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的严格完善，然后到今天仍然在用，但是跟2000多年的原型还很相似的一些机械设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作品可以仔细看，就是我们那个4分30秒的那个影像作品，因为看懂了那个，基本上就是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讲一带一路啊，为什么讲丝绸之路啊，为什么讲中国文化自信啊，首先我们这个展览的定位就是中国文化自信，我们要让百姓让观众不仅仅知道西方有达芬奇，也要知道中国也有过，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有过很多像达芬奇一样的这种天才大师啊， 然后呢，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大家会了解这两千多年里面东方与西方之间发生过什么。有很多的创造发明、文明最先进的东西，其实是中国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地区。 嗯， 应该它不是最早的，因为最早的应该是在今天的叙利亚、以色列地区，它可能有 很多的两河流域啊， 两河流域它可能是文明更早一些。但是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这个历史更加混乱一些，不像中国。就是几千年来严格传承的非常的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影片能够表达我们的核心策展理念，就是为什么要把达芬奇和鲁班放在一起。当然这个片子也非常的震撼啊，它是一个环幕的一个全景影像。 很有意思哈， 好像这个我昨天看还限流啊，就这个观众进去之后多少人 得限流， 后面的还在等着，然后 人太 为了保证这个观赏，对，为了保证这个观赏效果， 昨天1200多位观众嘛， 人真多。哎，那这个展览上面还有刚才您说的还有一些互动的是吧？大人孩子都可以参与 啊？对对对，我们是有一个全国木工坊协会和李木工坊为我们打造的一个500平米的一个木工博物馆课程体验区，一共24种课程。 嗯、 这24种课程 除了您刚才说的做那个 做木马， 做木马还有别的、 还可以做这个木餐具、木质的餐具啊，然后可以做这个木的钟表啊，还有小板凳，比如说自己为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小板凳啊， 嗯， 有很多很多。 嗯，来这样把这个参观的注意事项、开闭馆时间、门票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我们是每天10点钟开馆，10点钟可以开始入场。 所以今天的10点钟实际上是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 第一天，对，今天10点钟就可以入场了。 嗯， 然后到下午4点半， 嗯， 停止入场。我们的闭馆时间是5点钟，4点半停止入场，5点钟就是基本上就要开始清场。 嗯 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不闭馆。 哦、 每天都是10点到4点半。 哦，不闭馆。 对，我 听完节目就可以去。 对 对， 没错。 是， 嗯嗯。然后还有这个票务的信息。 哦，我们的门票是这样，在8月6号公主离开之前，我们的门票是成人180元，然后这个儿童、学生。是半价，然后另外呢有老年证、残疾人证、军人证，都是免票的，3岁以下的小婴儿也是免票的。 哦， 对，然后在这个8月7号开始，美丽的公主离开之后呢，整个这个票价就下来了。 公主的身价还是很高的。 是的，是的，对， 所以大家要抓紧公主在的时候。 那我很好奇，公主离开之后那儿会不会再放一个版画的公主？ 我这个我们要保密，我们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但是我觉得还是先临时保密吧。 哦、 对， 卖个关子， 卖个关子。 另外，现场刚才您说了，这次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就是尤其是达芬奇的很多这个画作，大家也非常会喜欢哈。还有一些装置的东西是吧？ 是我们这次是12900件，一共就这么多，非常限量的12900件达芬奇的周边产品。 嗯， 我们是由我们山水美术馆自己的设计研发团队，历经大半年的时间去研发创作的这些产品。 嗯， 那么在展览开幕之前其实已经很火爆了，很多人都在预定。 对，您跟我们说比如说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跟灵美钢笔合作了一款达芬奇的钢笔。 对，这个钢笔其实我们今天实际上没机会说了，达芬奇这个镜像书写哈，以前田先生在节目里说过哈，就他的这个书写方式极其的奇特。 对，他是用左手， 左手 写 反 着写。对对对，当然在中国我也见过这样的艺术家，我就不说是谁了。对， 这个钢笔，然后还有很多 灵美笔，然后还有就是 T 恤衫，这个 T 恤衫很有意思啊，它首先它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那个面料，其次呢，我们是从达芬奇的诸多手稿里面摘取的有趣的内容来做了几款，比如说从他的一长篇的日记里面摘了一个他反手写的 love， 对，然后再摘一个三角形的符号，有点像纹身一样的，就是这个 T 恤衫做的看上去非常简洁，但是它里面是有很多内容。 那你照镜的时候，那个 love 就变成正的了。 对，对，有这个情况。 哦， 对， 也是有点镜像的这样哈。 还有像这个 冰箱贴套装啊，然后像这个茶叶的礼盒套装，还有 就是很多博物馆的都有这类的文创产品，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喜好哈。 徽章，然后 很多人收集这个徽章， 对，徽章、笔记本、帆布包，好多，还有那个带灯的雨伞。对， 这些都很有意思。确实是，如果能够来到这个现场的话呢，还有朋友问到，就是有没有讲解？ 讲解是有的， 这需要预约 是 吧？ 分时段的，而且是需要预约的。对， 这个就需要上这个山水美术馆有个微信号，上面去看， 对对对， 去预约是吧？ 山水美术馆的公众号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帖子后面留言预约申请。 好的， 对。 好，那么我们最后要来揭晓一下第三题的答案了。孙馆长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出两张票。 那我们就选九吧，九大展区。 九大展区，好的。 对。 达芬奇和鲁班的相遇。昨天，一场艺术与科学极致融合的大展在山水美术馆拉开帷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了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鲁班为楚国做事，而且做的是建造云梯这一类的机械，十分明显，楚国让鲁班来建造这种东西就是用来攻城的。墨子也是一名对科学很感兴趣的人，因为对光学原理和杠杆原理都很有研究。墨子听说了鲁班帮楚国建造云梯攻打宋国这件事情，就立即启程前往楚国。墨子问鲁班可不可以帮他去杀一个人，鲁班当即就拒绝了，说自己不是个不重道义的人。墨子就说，你既然不愿意杀人，那为何帮楚国建造云梯？楚国人口不多，还要用不多的人口去打宋国，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鲁班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之后还是更致力研究和百姓生活相关的器具，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我们看一下刚才选的第九位幸运的朋友是云儿，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这个展览呢，田先生看下来您花了多长时间？ 我看着还是没有认真的去看啊，这个检讨一下，但是我觉得最快的话也得需要40分钟。 40分钟、 就是不详细的看也得要40分钟啊。 如果要详细的看装置和手稿，那 如果详细的看手稿的话，我觉得一天也看不完。 一万多平米呢哈。然后孙馆长说还有很多人会去那里临摹那些东西是吧？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博物馆课程，这是我们博物馆课程的一种，就是可以这个老师带着学生来就是申请临摹课。 假期可能会有更多的 有，其实现在已经预约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学校的课程，已经非常多了。 我们也跟您预约一下，到时候我们带听众朋友们去您来参观。 可以啊，欢迎啊。 好，到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报名的方式。今天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一场达芬奇和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山水美术馆去感受中国春秋时期的鲁班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这两个天才，感受震撼的视觉，体会历史中的智慧。也非常感谢孙馆长和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 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接下来再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他出版过很多本童书，他的书生动而有趣，换回了无数孩子开心的笑容。玩游戏逛淘宝的你可能并不认识他，但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会知道他。孩子们都叫他麦克小葵。他不但是儿童绘本杂志晚安书的主编，自己创作儿童绘本，还教很多孩子和他一起画，画出他们美好的生活。城市文化范儿在六一来临之际，带领您走进麦克小葵的精彩世界，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鲜鱼鲜海参的广播到岸价直供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结束之后意味着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的价格您是再也享受不到了。 是。 免费赠送的焖烧杯还有夏凉被也不可能再有了。 没错啊，让最高级的在饭桌上，在平常的一日三餐当中，从一蔬一饭当中去摄取养分。海参呢就是一个好选择。它不挑人群，不挑季节，而且当中含有丰富的海参精氨酸、谷氨酸，包括到海参低脂肪高